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李亚鹏最近离婚了之后也没闲着，继续在他的公益事业上继续努力哈。但是最近呢有一个网友，这位网友的名称叫做落魄书生周小云。周小云呢，其实之前在网络上哈，就是以爆料著称的，之前揭发过很多，特别是跟公益领域相关的黑幕哈，而且网友都说他是一抓一个准。那最近呢，这位周小云呢，就抓到了李亚鹏以及他的嫣然天使基金会。大家知道这个李亚鹏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得了唇腭裂之后呢，她也是也因此呢要发起一个公益的行动，好，嫣然天使基金会专门帮助患这个唇腭裂的小朋友呢去做这个修复的手术。那这个事情到一直到周小云爆料之前呢，说实话在国内都算是一个所谓名人公益的正面样本来做的，但是这一次周小云就直接哈点出了，可以说我仔细看了一下，除了说了一些没边儿没际的这个李亚鹏的私生活的这个问题之外呢，另外说的关于他公益事业呢主要指了两点。第一，他认为李亚鹏的这个基金会哈，专门选择跟民营的医院合作，这跟一般的基金，跟其他类似的基金会专门跟公立医院合作呢有很大的差别，他怀疑这里面有利益输送的嫌疑。第二呢，经过这位网友的计算哈，根据嫣然天使基金会的这个财务报告，他发现他的手术成本平均到每一个人下来，哎，在2012年每一个患者的这个治疗费用高达9万多元人民币，这和一般的手术成本大约是在5000元人民币左右呢，具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啊。因此这个周小云是提出了非常严厉的一个指控，他认为这里面涉嫌有利益输送的嫌疑。 是，我算了算，李亚鹏他今年应该是43岁，71年生的。我觉得从去年开始他整个流年都不太利，有点背感觉。现在呢，虽然说哈，就这个爆料者跟李亚鹏他自己讲的是跟他无怨无仇，也没有抱着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不知道我从哪儿来的一种感觉，我就觉得这中间呢可能还是携带着一点私心。 为什么？ 我就包括李亚鹏他之前那些绯闻什么的，我都觉得他是处在一个被别人利用的这么一个环境之下。反正这次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是非常的想把焦点放在他的那些嫣然基金怎么样用善款，因为他这个基金会其实运作了好几年，在我印象当中啊，只是印象当中他是挺正面的，就说他负面的新闻并不多。现在虽然说抓了几个把柄嘛，一个是说他是不是利用这个基金会来为自己敛财，第二个就是说他又是这个基金会同时还是这个嫣然基金的那个医院的， 没错， 天使儿童医院， 天使儿童医院的法人代表，这个法律上可能是有一些冲突是吧，利益输送的嫌疑啊，但这都是嫌疑，我就觉得这中间会不会还是有被人利用的这么一个感觉。 但是他这个医院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你叫一般人听起来就好像这个基金会然后捐钱给这个医院，然后呢这个医院又是李亚鹏管的，所以就是感觉是左手倒右手，确实是有这种感觉。特别是我觉得是在11月的时候，李亚鹏他有现身丽江去为他现在转做房地产嘛，而且是商业地产，那这个地产投资有多少？35亿。我们知道王菲的身家大概是6亿左右，那 怪不得他之前说我比王菲有钱多了。 可是 一开始媒体不信， 但是大家想一想，李亚鹏在做些什么呢？首先，他作为一个艺人，这两年我们除了好几年以前这个《将爱》有一个电影版之外，他好像在电影电视方面没有任何的作品。然后他听说他有投资一些这个什么酒吧呀，然后夜店呢，据说收益也都不太好。然后呢，大家都很知道的有名的那些什么北京嘉陵花园啊、晴翠园啊，还有香港的一些地产，那都是王菲名下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想要质疑这35亿是怎么来的。 所以你这个逻辑跟周小云这个网友的这个逻辑是差不多的哈。这个周小云在网上贴的这个指控书啊非常非常长，但是基本上前面一大半我就跳过去没看，因为我看了一眼他这个大家的一个逻辑就是说 最基础的怀疑是李亚鹏为什么那么有钱。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道理，人家有钱人家身材， 只不过他是个明星， 对，人家身材 有 道，身材有道，他不公布自己赚钱的方法，这也不是他的罪过。当然重点是在咱们今天说的这事儿，嫣然基金哈，李亚鹏的这个嫣然基金是挂在中国红十字会底下的一个基金会，理论上他是红十字基金会的一部分，但是呢在实际操作中呢，李亚鹏是这个基金的这个代表。那北京的这个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法人代表确实也是李亚鹏。在这个里面我想具体的金额现在在这个红十字会的审计报告，包括北京民政局出具的这个调查结果哈，都说没有发现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从这个是安排上面，恐怕确实有一些瓜田李下的这个味道。李亚鹏自己的理论上是李亚鹏的医院，然后李亚鹏操作的基金会，左手捐右手，这个问题恐怕李亚鹏自己也没有能够否认，因为他的这个基金会的性质就是挂在红会底下的。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呢倒是可以让大家来关注一下中国现在这些慈善啊公益组织。之前壹基金啊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确实这个属在一个所谓法律的模糊的一个边缘，但很多时候呢是靠着名人的一个口碑在维持下去。那么一旦这个口碑如果有逆转的话，可能他的很多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其实大家关注的一个点在于所谓的透明度。就是说你不管是民间的也好，还是这个公家的也好，你这个透明度，尤其是在捐款方面的，确实是好像一直都有一些问题。那又因为李亚鹏他是个明星，你就更加对这个嫣然基金会投以比别的你说不出来名字的民间的公益基金会更多一些关注。那我看到这个爆料者他也是有一个非常长篇的爆料的信嘛，还有很多的这些媒体记者去跟进。那关于这个透明度，这个确实它是有意义所在的。就比如说慈善呢，它虽然说是一种比较稀缺的精神，但是它更加呢是一种制度，就是怎么样去善待和鼓励人们的爱心的方式呢，就是说要向每一个捐款人披露他每一笔钱的去处啊，要通过这种所谓的透明度和第三方的监管建立一种可信任的系统，鼓励更多的人从事这样一个慈善事业。说的当然没错，但是我就怕呢，就现在很多的公众聚焦点都是在于明星。先是看到李亚鹏又出新闻了，你马上会有个先入为主的印象，然后就会非常容易的去相信爆料者比较片面的一些说法。现在不是也有的媒体去对比吗，就是说他爆料当中说是他的官方网站上其实是有公布出来他的每一年的这个审计的报告，但审计报告呢爆料者是指责他是找了一家呢不知名的甚至连公司主业都没有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给审的，但是后来发现不是。有记者就比较细致的一个去比对，就发现他其实爆料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疏漏和不严谨的地方。所以我还是会觉得这中间会不会有更多的隐情咱其实不知道。 对，所以我觉得樊素说到的有一个点，就是公众对于慈善的了解真的是比较贫乏，可以说是像之前大家提到李亚鹏都会提到类似的李连杰，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的明星做公益的话几种方式嘛，一种就是大家常见的这种什么巴沙慈善之夜，他就是去这个拍卖， 对， 然后要么就是像濮存昕那样，就是给这个艾滋病的一直做代言，然后去亲力亲为做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明星最大风险的就是自己去运营一个基金， 是 因为这里面确实 他这个是把个人资产跟这个公众的这个资产有的时候混在一起， 那你这个风险也是同在的。当你个人比方说有绯闻的时候，你的这个基金会可能也会受到影响。那像之前李连杰这个壹基金的时候，就有一个网友有一个帖子叫做从壹基金再接李连杰的虚伪画皮，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就知道。然后它里面有说壹基金从这个企业捐款中提取了管理费，然后大概是10%，那么就被冠以高额管理费的这样的一个噱头。但实际上经过一些对比和其他人的一些这个知名企业主都出来力挺李连杰，就是说这个10%的管理费其实是一个合理的水准，但是公众就会接受不了这件事情。 是这个里面哈，还确实涉及到公益，特别是这种社会发起的而不是官方的公益哈。在中国一方面大家都有巨大的这个需求，大家之前对于这个红 彭慧的信赖，在郭美美的事件之后，可以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缓过劲儿了。当时我还记得新任的这个彭慧秘书长赵白鸽女士当说，如果说在多少年之内没有办法挽回这个彭慧的声誉的话，我就辞职下台。好，现在离这个时间恐怕时间节点是越来越近了，但是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另外一方面，大家在社会力量发起的这些公益呢，它还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好，这里面其实就有这个，比如说大家常说的行政管理费，这个管理费收在多少才是合理的呢？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明星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现在遭到了网友的质疑。这一次的这个遭到质疑呢，我觉得跟以往的行动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一次的这位网友哈，落魄书生周小云，我不知道他真名是不是叫周小云，在很多这个李亚鹏的回应，或者说北京的民政局乃至是红十字的这个公开信当中哈，指到了哎，有说网友的，有说周先生的，现在他到底是谁啊？说实话，大家也并不是特别的确定。李亚鹏呢就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这个发布的时间应该就是在爆料的第二天，还是比较快的一个回应。他这个很简短，他首先是表示对于监督和关注的一个感谢，说这有利于他们的成长。第二呢，他也说在政府部门的正式回应之前，您的言论所引发的舆论给我本人和我们的公益机构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您的言论当中有很多不实之处，我善意的理解为是因为信息不完整以及片面的理解所造成的。如果您是真的关心我们的成长，关心中国的公益事业，那么我在此热情地邀请您第一时间来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和嫣然天使基金会进行实地考察啊，等等等等。最后也强调，如果您仅仅是制造新闻事件或者一次网络娱乐，那么这也是你的权利，我和这个基金会同样具有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这个权利。可以说呢，这个和之前哈，有些人要不就是暴跳如雷，要不就是默不作声的回应相比呢，李亚鹏的这次回应呢，哎，可以算得上是有理有利有节。 嗯， 好，那当然，这个周小云在自己的微博上哈，并不买李亚鹏的账。又贴出了一封长信，说李亚鹏这个虽然说是回应了，但是并没有触及实质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账，最简单的两个问题，这个账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为什么捐给这些民营的这个医院？第二，为什么手术的费用那么高？这其中啊，他经过计算，他认为差了7000万元的这个款项，他认为这里面就有亏空的这个嫌疑。那很快，李亚鹏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就是政府方面的这个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基金会呢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根据他们的这个出具的审计报告，因为理论上嫣然天使基金会仍然是属于他们管理的，那么据他们自己的调查以及审计呢，并不存在有任何的问题。同时北京的民政局也发出了一条，我看到的是一条微博哈，说这个经过他们的这个调查核实，天使基金会呢有一些在对外的使用的名称方面有不当之处，已经要求整改，但是在财务方面呢没有问题。哎，这两个可以说是对李亚鹏的以及他的这个基金会到目前为止，虽然说红会的这个公信力在别的场合可能是一般，但是在这个事件里面它还是比较有这个说服力的一个证据。 所以会觉得吧，就是李亚鹏他作为一个明星，他想要去触手去做这样一些公益事业，他也是在学的过程当中。 对，没错。 而且呢，你说对于明星哈，大家就好比像我，你当然是一开始出来说你李亚鹏要做公益， 所以我看我信不信李亚鹏。 对，我一开始是信这个人，就是我对这个人以前是什么样的印象，觉得他跟做善事能搭上边吗？ 二一个你真正是开始做的时候，大家就可能慢慢的会放弃，就会忽视掉你所谓这个明星的光环。你就是规则应该怎么来，这个行业应该是做得好是什么样一个标准，你就必须去踏踏实实切切实实按照那个标准来，那个时候的明星光环可能也并不能起到作用了，就大家的标准会是一致的。可是你最开始起步的时候，我相信更多人是冲着他们当时是他们夫妻俩去的。 没错，特别是这次事件之后，其实对我来说红会的回应并没有给李亚鹏增分多少，倒是 有的人还说他高级黑呢。 对，倒是这个中国好老婆王菲真的是在每次一号丽景他这个微博，就是李亚鹏的微博发了这些澄清的之后，王菲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去转的。那对我来说，我是觉得那天后转了，我会相信一点， 买王菲的。 对对对，我是买王菲的账。但是就像刚才樊素说的，实际上当这个基金会运作起来之后，你实际上可能我们公众对于这个公益事业的一些这个固定的印象是那些志愿者，那些跑在前线的人，我们觉得做公益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对。 可是实际上一个基金会的运作，它实际跟这个企业就是一样的，非常考验这个人的经营能力，然后这种危机公关的时候的处理能力。我就想到说这个大热的美剧纸牌屋里面 Frank 他的老婆， 哎，真是 多么精明的精明强干的一个女人才能运作一个基金会。 是啊， 对。 这个基金会啊，大家有一个误区，我觉得常见的就是认为慈善组织你就应该是无偿的，就应该就是活雷锋，就应该是全身心的奉献。那 是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哈，我想大家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够理解。在今天一个市场这个竞争的一个状态下，你首先人是最大的这个财富，公益组织如果慈善的基金会它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可观的或者说过得去的一个报酬的话，它根本没有办法吸引从别的行业吸引它的人才。那我有朋友做这个行业的，不管是 NGO 啊还是这种环保团体啊，他们在说平时，我说你们平时都干嘛呢？90%的时间花在筹钱上。就是这个钱是很明摆着，我要筹到钱，这是我的第一要务，然后我再可能有10%的时间我去考虑我这个钱怎么花。那其实对于很多名人来办慈善组织，他的钱相对来说可能因为他有这个名人效应，他有这个朋友嘛，比如说他在这个搞一个慈善晚宴可能就是几千万的这个入账，相对来说会比有一些大家哼哧哼哧的去街头去募款来的要快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哈，它可以完全无偿的，或者说它的这个组织是无偿的在运营。有很多人说10%的行政管理费非常高，10%，如果说我们摊开来想一想，这10%的钱花到哪里去？人工的费用、场地的费用、宣传的费用、行政的这个费用。所以李亚鹏一开始回应这个周小云说：“你这个算出来每人90,000多的这个手术费，你是拿我们的总支出再除以人头数，你等于说把所有的行政宣传以及我们其他项目的费用全部摊在了一个项目上面，你这样算出来每个人90,000多当然是一个奇高的。所以说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一个计算方法。 我就看那个李亚鹏这个人，他最近几年干的事儿，我会觉得他越来越成熟。你看，尽管说 迈向成功的商人了，是吧？ 你尽管说他这几年的绯闻，其实他这些年绯闻从来都不少，而且他 绯闻我倒还 OK， 因为我觉得这明星嘛，这个圈子就是这个样子。 哎，你会发现他就是个嫣然天使啊！他一开始其实是有点这个悲情的，就是非常感性的那种，还是在塑造形象的过程当中。 是因为他自己的女儿是在其中的受害 者。我还去翻了翻他当年写的博客。对呀，就有这么一句话，其实被网友引用挺多，当时也是很感人的。他就说：“上帝给了你这伤痕，我要让这伤痕成为你的荣耀。”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发生他自己生活里面的故事，他才有了做嫣然天使基金这么一个念想。但现在你会发现呢，他遇到的问题都是你经营一个现代的制度，可能企业基金会什么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说给他的人生考验是越来越强化了他。他以前这个人，我看了挺多关于他的报道的，包括那个什么央视开讲了我还看了，然后好多的杂志啊什么，凡是有他的专访我都给全文看完了。我就发现他从前就年轻的时候确实非常迷茫，他自己从来不遮掩自己那种迷茫的状态，他上中戏就是稀里糊涂的嘛，一般的好像挺多的明星都是这样，陪女朋友初恋女友去 考试，然后自己选上， 结果自己选上女朋友没选上。然后呢，他在4年里读大学也是过得很迷茫，他说他根本就不想当演员，他后来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本来是想当编剧，他说他写了一个剺本是给香港一个导演看上了，8000块钱。他当时写那剺本的目的就是说，我为了不要当演员所以我才当编剧，就开始迷迷糊糊的过了好几年。 但是他早期的一些这个行为让你相信他将来或许是真的有从商的这么一个资质，或者他自己内心相信有从商这么一能力。他大几的时候，在中戏上学那会儿，他说在北京听了唐朝乐队的一场演出，当时听的真的是血脉喷张，热血沸腾。他说在我们新疆，他老家在新疆嘛，他看不到这么好的演出，他立马有了想法，他说我要把唐朝乐队的那个演出给搬到乌鲁木齐去。他就真的做成那事儿了。中间啊，他自己讲，开讲了也讲过，对媒体其他的平面记者也讲过，他说我就敲了70多家企业的大门，最后给我拉了97000多块钱赞助。当时唐朝给他的承诺是，只要你能拉到十几万块钱我们就去。好，这9万多不是还差一点吗？差点他就去找当时的中学生，好像是找中学生说，你们给我卖票，就是我把票放到你们那儿，你们卖出去呢，我就给你们每个人再分票。当时好啊，觉得这个演出中学生听了也觉得不错，又有钱赚是吧，还有免费的门票拿。但是中间他有一个细节，我想来现在估计可能会跟他之后商业上出现的问题是有关联的，就当时也可能不成熟。当时人家卖票说，那我们要给你个收据吧，然后他说不用了，我信任你们。我说啊，这个演出归演出，商业归商业，该立字据的还是得立字据吧。这当然是当年了，他小的时候 看得出来有一些这个脉络， 就是他是有那种豪气在，讲义气在里边。你说如果是这种性格的人，他时时存在于商业社会里边，是不是靠得住呢？我在想， 他可能这靠不靠得住是一个问题啊。另外，我想大家可能担心他被坑。 对，所以今天可能惹事的不是李亚鹏自己，是他下面的管理人员。所以，对，你可以说他可能这个做慈善的心是没变的，只不过是他在管理上还是出了问题。 这个好，这个周小云的计算方法可能有一点简单粗暴，但是他另外的一个质疑，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有合理的这个成分的。质疑就是李亚鹏合作的这几家民营的整形的美容医院哈，他也是提供了很多证据来证明其中很多的这个民营的整形美容医院，大家知道现在说实话这个领域是一个比较杂的一个领域，很多的医院呢有之前都是做这种整形美容发家的，然后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这个历史。在红会出具的这个证明，包括李亚鹏自己的这个说明里面，始终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就是说为什么选择这几家医院来作为他的这个手术的定点对象。他到底是技术特别好呢，还是有其他方面的什么优势？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的这个医疗行业里面，相对来说最好的这个医疗资源哈，都集中在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三甲，好，公立的三甲医院。那么李亚鹏他一个可以说是钱挺多的一个基金会，特意选择了这几家民营的这个企业，而且这个互相之间似乎又有一些这个利益的牵扯，这确实可能有一些他需要澄清或者说将来需要改进的这个成分。但是哈，我们在这儿说了很多，最终也没有办法给他下一个评判。这个事儿呢，最终落下一个问题，就是谁能够给他下一个评判？只有名人做慈善，名人做公益，他之后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改进的地方没有哈？咱们先休息一会儿，三点话新闻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在李亚鹏的这个基金会遭到质疑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微妙的一点哈，他在微博上迅速成为了一个特别火热的话题。然后我看到特别是网络媒体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大部分会把它放到娱乐板块，这个就让人产生一种疑惑，你说这个到底算是娱乐新闻呢，还是算是你所谓的这个严肃新闻？你到底是应该去考虑一下这个李亚鹏的这个花边呢，还是应该去想一下中国慈善事业的这个发展经常让人很模糊的定位？有人这个倾向于相信这个网友的爆料，是因为他们比如说比较喜欢王菲，或者认为这个李亚鹏跟王菲离婚了之后是李亚鹏坑了王菲之类的，或者说因为王菲的原因而感情上 就好像有些这个人特别不喜欢 Justin Bieber 啊，什么 Taylor Swift 啊这种，就他会把这种娱乐的个人投射，投射在他所做的这个公众的事业上面。最终呢，确实会影响他的这个慈善，因为说实话，慈善特别是李亚鹏所做的这个事情，卖的就是他的面子。 嗯， 你要是不信他的话，这全部都玩完了。 你知道还有一个细节，也是我看他的报道里面看来的 啊。 他说他有一次坐飞机，在飞机上呢，也是给那些，估计他们至少是坐什么商务舱之类的吧，哈，头等什么什么的，他就给这些旅客呢，也是派他们这个基金会的传单，就希望他们能够慷慨捐助啊之类的。他说有一个人呢，在前脚刚把那个单子递给他，后脚就把那个给扔了，就基本上是当着他的面把他那个传单给扔了， 没上去打。 他当时心里当然很难过了啊，但是他说呢，过了没多久就有收到10万块钱的一笔大的捐款，而且上面还加了一个字条说对不起。他就，我觉得他这个时候那种文艺男的那种多愁善感的思绪又飘回来了， 所以是扔掉那张传单的人 给 他，给 我感觉就是说他是怀疑是在飞机上扔掉传单的那个人给他捐了一笔钱，因为李亚鹏是基本上是看见了他的那个扔的那个动作，于是呢他就上前给他鞠了一躬说对不起，意思就是吵到你们了，那个感觉我骚扰到你们，我抱歉。而且 那个人也让人那个人尴尬了， 那个人估计也尴尬了，所以后来他就说收到一个匿名的捐助，他就是联想应该是在飞机上当着他的面子的， 这个拍成电影挺好的， 他说估计是那个段子。后来他又给他的那些员工们，就是相当于也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呢，你捐款是别人善意的行为，你不能是要求人家这么干，就说这些理念上面让我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就说他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你真正开始要规范化运作的时候，尤其是中国可能那些什么法律问题啊比较复杂的时候，你是必须得遇到的，他必须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去慢慢的学，慢慢的考验，就是说他现在经历到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以前那种花边绯闻的问题，是真正在经历做一个成熟的男人在事业的追求过程当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干这个慈善基金会确实是有一个过程，而且你的公信力会不断的受到挑战，那你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嫣然天使基金他如果这次能够挺过去的话，应该是会对他今后有很大的帮助，就好像壹基金也是，像之前壹基金也有一些负面新闻啊，然后呢他在这个他最早的时候他是挂靠，也是跟现在嫣然一样挂靠在这个红十字会下面的嘛， 是， 然后但是壹基金很好的一个地方是他们所有的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每笔账怎么去的，他这个在他的网站上面，官方网站上面都公开的非常的详细，再加上在今年的不是今年了，已经是2013年的这个雅安地震中，壹基金他们做的一些救灾的活动是非常及时的，就让大家对他印象非常好。那但是那个时候反倒是红会给壹基金拖了后腿，是因为什么？是在壹基金的那个英文网站上面，他的这个没有更新，还是说他是红会下面的？大家就说，那我捐给壹基金，最后又变成捐给红会了。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大家对壹基金的那个信任力已经超越了红会了。 是 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在这个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是有经历过考验，但是壹基金运作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刚才说到这个为什么现在李亚鹏的这些嫣然天使基金的一些新闻都放在娱乐版，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可能嫣然天使基金也应该反思一下的，是当我们在 Google 里面去搜嫣然天使基金的时候，出来的官方网站它的这个前面的网址是娱乐.搜狐.后面不啦不啦不啦，也就 是 说它的这个官方网站是一个怎么说，可以说是不是很正规的，是挂在搜狐娱乐下面的，那这个网站，对，那这个网站做的也是非常的简陋， 这个它的公关跟市场确实有， 对，这个是我提的一个小小的意见，希望李先生可以听到。但是里面的那个 请不要再把你的主页挂在娱乐新闻里边， 对，没错，然后再加上它的网站是非常的不规范，里面很简陋，那像一些信息的公开也是不规范，但是当我们打开壹基金的网站，它里面每一项首页是就像一个正常我们看到门户网站一样，它每件做的事情图片，然后这个钱是怎么用的，每年的财报都在上面很清晰。 所以啊，你说美好的理念不但有非常准确的执行，这个理念跟执行有时候真的是两码事儿。所以很多时候现在大家对于嫣然天使基金，你说知名度来说在国内应该已经是没什么话说了，但关键是你怎么才能让大家是相信这个基金会在非常专业的运作，这个是大家可能更关心的。 而且我一直觉得对于像李亚鹏或者说之前像李连杰这样的大明星吧，可以说去做这个慈善事业很有可能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挑战，比他去投资个房地产什么的这个挑战要大得多，因为 你第一你不能够一开始就寄期望于从这个事儿里面盈利，你不你可能获得一些美誉哈，但是你在这个上面赚钱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风险又非常大，你万一哪儿做的不好了，我稍微这个地方漏了一个细节，很有可能最后就变得身败名裂。所以这个很难做。 而且呢还有一方面可能也是关于李亚鹏自己个人的一个形象公关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说我是对他以前的那个印象是感觉他是比较迷茫，那对于其实媒体对他的关心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潦草的，就你看他经常跟他绑在一块的都是女明星，一开始周迅啊王菲啊什么， 这谁叫人家长得帅呢， 你是在女人背后的男人，但其实他自己是有自己心中的一个事业上面的算盘的，好像他是在2011年的时候都已经放话说了，我现在呢是要开始全心全意的经商，我就不仅仅是做一名演员，甚至是他一直对演员这个行业呢就不太看得起，你看他对媒体说的那些话里面好像又觉得非常虚荣啊轻浮啊没什么文化之类的，他现在他的事业主要是三大中心嘛，一个是做什么书院中国， 对， 还有一个是做什么亚洲青年艺术节呀，再一个就是这个嫣然天使基金，但是书院中国呢他对媒体其实说了非常多次，可实际上又没有看到那个东西是实实在在怎么样在运作。二一个呢，嫣然天使基金你看现在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就现在被大家爆出来的这些问题，那再一个这个亚洲青年艺术节其实也不多，就是说你在媒体上面的形象给我的印象是说哈，他是跟一般的娱乐圈的男明星还确实不同，首先印象他可能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的一个想象， 他是演员当中最会做慈善的，做慈善里边长得最帅的， 不是他就是他是想的比较多那种人，就不是那种别人不想事儿的，他想的事儿比较多，而且呢是不会虚假的这个掩饰自己在想什么和自己困惑的人， 所以你这么说 他 不是一个好演员， 他是敢于在媒体面前是暴露出自己的困惑和迷茫的人，其实这点我觉得还挺好的，挺真性情的。 今天这集下来我觉得樊素是来给李亚鹏评 证明 的 是吧， 我一直以为这个女生都不太喜欢李亚鹏， 没有，不是不是，我对他印象其实一直不错的。 那说回到李亚鹏现在摊上的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一个我们不知道到底该由谁来评判， 就是关键是关键是他现在的一些主流的新闻是跟他想做的主流的事情不匹配，你知道吗，那也可能说明他主流事或者说他想做的事做的不是那么的好，就说你看如果是李连杰的那个当时是看见吧柴静那个节目，他也访过壹基金也访过李亚鹏那个，但是呢我看完那两期节目的感觉就说呢，壹基金或者李连杰他本身说壹基金的那些话题就足够被你吸引，就足够吸引你了，他已经做得很专业，非常多的经验跟你分享，但到李亚鹏那块呢他还是要谈人生，谈他自己， 需要用娱乐版， 谈他的困惑，谈他的迷茫，谈他的一些思索，就关键是他做的那摊事儿有什么经验分享吗，目前还看不到。 所以下次这个你建议李亚鹏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别老谈自己的成长经历了，你就谈你这个 要展现出一个专业的做慈善人该有的一个素养。 Be a man, do the right thing。 这个说回到最后谁来做裁判这件事儿哈，有这个公益人士就说了，郭美美事件之后呢，其实在中国这个法律法规啊一直在推进，包括民间机构一直在推进一个叫做公益信息组织，公益组织的信息披露制度，你要有一个强制性的标准来监督你这种公益组织，你应该怎么样披露信息，披露多少信息，如果说当你信息披露有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怎么办，但是还是李亚鹏现在这件事情呢就最后流于口水上，大家哎，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周小云这边他也不服气，他仍然说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李亚鹏这边说你看这个官方都给我背书了，我自己也问心无愧，那最后就是两人悬而未决，那普通民众只能取决于你对于李亚鹏的好感还是恶感来， 这个就是太靠不住了， 对，你 这是 完全靠不住， 就是我这种非理性的一厢情愿的感受。 所以这个就是回到一个问题，说咱们公益组织怎么让公益组织正常的存活下去，国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个人看来非常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它免税，你给公益组织捐钱你是可以算在你的免税额里面的，这是真金白银的，就是说你不管对于公益组织来说还是对于捐助者来说都是有经济上的收益的，说实话，那如果说能够把这样的制度引入到中国来说的话，我想这也会让捐助者更加关心我的钱到哪里去了，因为比起一个网络上你连人都没有见过的一个周小云来说，李亚鹏肯定会更在意那些给他捐钱的人对他提出的问题，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个公 公益的捐款能够有一些经济上的回报，比如说免税或者这样的这个制度的话，那这些捐助者他天然的就会关心说我捐的钱你最后怎么用了。那李亚鹏自然也会，我相信不管是李亚鹏啊还是李连杰还是任何的公益的发起者，他都有这个更强大的动力，也是制度化的一个保障来解决这些问题。 是，那确实哈，啊，凯子你说。 我就是想说到美国的一个经验，美国它是有一些非政府的组织，它在对这些基金会做一个评估。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组织叫美国慈善信息局，这是一个非官方的哦。它是制定了衡量基金会好坏的九条标准，它每年会有四次公布对全国几百家基金会的测评结果，然后大家也是很信任这个结果的。那这样的话，大家就会选我明年，我如果说我今年打算捐1000块钱给慈善事业，那我要捐给哪家基金会？我是用这个标准来评判的。 对，我这个不是以娱乐版面的头条来决定哈，我是真的是有一个严谨的一个调查。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 用。是，那确实在中国啊，你说让人掏腰包捐钱本身就是一件挺难的事儿。但是似乎呢，慈善事业在中国内地现在新闻也越来越多，话题从来也不少。但是怎么样让这个行业哈看起来像是一个朝阳的行业，怎么样是做的规范啊，专业，让人更加的信任，以后呢是更多的人愿意从自己荷包里掏钱啊，确实还是要挺长的一段路要走。也非常感谢李亚鹏先生对于这个事业的这么长时间的专注和带给我们更多的话题啊，谢谢他。好，以下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好，那么今天有话直说呢，我们来看到哈，在昨天也就是这个中国互联网产业年会在北京市召开了。那么在会上呢，就有一项调查是发布，在过去一年当中呢，在2013年中国网民在网上的损失呢，保守估计达到了1491.5亿元。所以说呢，网络诈骗呢是现在最主要的这么一个侵害的方式，那么网民的这个权益的保护力度也是需要加强的。这当然是官方的一项调查发现哈。其实我们听到在网络诈骗的这些案例呢从来也不少，那么其实网民也是在网上给了多非常多的招数，要怎么样去提高自己提防的这么一个能力。那么在今天呢，还是请大家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那么为了提防这个网络诈骗，咱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的话请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call in的功能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听一首歌马上回来。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有话直说，我是樊素。2013年呢，中国网民受损的将近1500亿元。那这1500亿元是怎么失去的哈？网络诱骗是最主要的方式。那么这是在昨天北京召开的一个中国互联网产业年会上发布出来的。那么针对这样一个1500亿元的损失，官方中国互联网协会的副秘书长他就说呢，维护网民的权益呢是互联网发展的底线和根基。而权益保护呢，机制是第一，技术是第二。好，这是一个还挺大的话哈，来问问我们自己了，网民自己可以做点什么，为了提防这个网络诈骗。好，请拨打电话，如果是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呢18723346。好，看看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是来自哪儿。香港的贺先生打进电话来。来，贺先生你好。 你好。 嗯，有没有受过这个网络受骗的经历？ 我是经常收到这种信息吧，还好就是没有这种受骗过啊。 是，那传授一下经验哈，怎么可以防止这个网络诈骗？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一般的那个媒体的话呢，我觉得比如说电视台或者什么的，可以做一些公益的这种广告吧，那样的可以宣传这种网络诈骗的方式那样的。 做公益广告是提高大家这么一个意识。 对，因为我是因为听说了这种事情，所以我会提高警惕那样。 好，那谢谢。这是香港的贺先生觉得应该政府方面可以做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在这个媒体上做做广告，让大家有这么意识。好，谢谢你。 好， 接下来呢是天津的董先生。董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您又是怎么看的？刚才一位香港听众说，应该是政府方面啊，多落一些这个广告在媒体上，是宣传，让大家有这么一个防范的意识。你觉得呢？咱们网民自己应该可以多做些什么，防止这个网络诈骗？ 其实现在新闻也好，电视也好，我觉得做的宣传已经足够多了。 嗯。 但是，谁都是有一些小贪心，对不对？ 嗯。 然后我妈从小就告诉我，便宜就是当，所以说只要在网络购物的时候不去贪图一些比较小的便宜，一般来讲就能很大的减少这种网络时候像是购物啊或者什么时候这种上当受骗的情况。 哼，你觉得关键还是自己得守住这个线，自己能够经得起诱惑。 对对对。 好，谢谢，这是天津的董先生哈。其实我看到过挺多的案例啊，就有一个先生呢，估计他也不是那种说抵挡不住诱惑，他呢是在网上去买书，结果呢在提交这个订单的时候啊，突然之间这个网站呢就跳出来一个另外一个网站，就说呢你得先下一个一分钱的这么一个订单，结果呢他就跟着那个指示就把什么银行的卡号啊密码全给输进去了，但是过了特别长的时间还是没看到那个他买的书的那个订单出来，结果呢他到银行去查，发现他卡上10000多块钱就没了。所以呢有的时候真的是防不胜防，不是说咱这个能不能抵挡住